正我讲课的时候啊，我都是天马行空了，我不太需要教材，我也不太看东西啊。那我想，整个心经现在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先让你了解它的时代背景，这个很重要。你一定要把它的时代背景，还有或者它在佛学里面的这个地位啊，你一定要先搞清楚这本经啊，你才有可能学得好。哦，那这个讲心经之前呢，就稍微要先提一下，大概啊，这个我们说学佛啊，不见得是佛教。我自己本身呢，我觉得一开始时候我也是把这个佛学啊当成一个哲学，为切入点啊，那么开始进入这个佛的中心思想。所以很重要的啊，你其实要了解这个佛啊，这个整个佛教或佛学啊，是从这个印度传过来的。哦，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那么在唐代的时候啊，特别盛行，啊，这都有关的哦。那么所以啊，大部分的佛经其实可想而知，就是从印度啊，天竺那边呐，被有一个人呢，花了很长的时间把它运到了这个，他就一路啊，哼，去取经啊。大家猜得到，可能就是唐代的一个僧人叫做玄奘。哦，或者我们说唐三藏，他呀就把这个这所有的佛，他都花了很长的时间呢，到印度去取经啊，在那边学习，那么把这些佛经啊就带回了中国。那么在唐代啊，在这个皇宫里面呢，就做翻译的工作。所以这整个佛经啊，在中国这么多经文，其实是经过一个很漫长辛苦的时间啊，才在中国存在。那么他在整个佛啊，他的这个经典啊，所以我们要先了解一下佛经啊，这些经典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啊，你才慢慢我们可以讲到心经到底是怎么回事。佛啊，这个是他在成道以后，或者我们说啊，他在成佛以后啊，如果再多给一点点时代背景，就是说大家大概也都知道，这个佛陀啊是一个王子出家。那么出家之后啊，当他证悟了，我们说大觉证悟成佛之后啊，到他涅槃，所谓涅槃用白话文来讲就是死亡的意思，就是说佛灭掉啊，从他成佛，那么到他灭啊，一共有49年啊，那这49年呢，他就是在印度啊、尼泊尔那一带几个重要的地方，几个比较大的地方啊，讲经说法，一共49年，那么他所讲的这些。所有的内容啊，就被结集下来，啊，被结集下来，那么就叫做后续啊，应该是这样讲吧。他当时在讲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是没有被记录的，但是他后面有这个一些弟子啊，就是说当时能够过目不忘，或者听过他讲法，那么全部都可以记下来。所以其实是在佛灭了以后。他的弟子啊，就会聚集，他们就聚集在一起，把佛曾经讲的这些经文啊，这些他当时讲的这些内容啊，全部的记录下来，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佛经，有各种不同的佛经啊，所以我们看到什么经，什么经，你只要看到是某某经，不管是《金刚经》。心经啊，或者说那个 William 说，哎，他看到义有看楞严经啊，等等，甚至阿弥陀经，这所有不同的经文，就是佛的讲法。所以你看到什么经，就是佛的讲法。那你有的时候可能会看到什么论，对不对？广论、中论啊，什么什么论等等，那些论啊，都不是佛陀所讲的，都是后世的一些修行人，甚至有的是菩萨，有的是阿罗汉等等，他们对于佛啊所讲的这个经文，再加以注释，就变成了论。所以至少我们要知道说，哦，原来你看到什么经，其实就是佛当时讲法这49年啊，被后人所记录下来。这个后人也是当时有在这个场地里面听佛讲法的这些。也他的这些徒弟们啊，他的弟子们，好了，那心经的定位到底在哪里？那刚刚讲过啦，佛讲法49年，它分成其实4个时期，或者有人讲说分成3个比较大的时期啊。那么第一个时期啊，是讲比较粗浅的法啊，内容呢比较是在鼓励大家啊能够。 怎么说啊，要能够离苦得乐，要能够出离这个六道轮回啊。因为其实佛教啊，或者佛陀啊，释迦牟尼佛老先生啊，他很重要的一个，除了成佛以外啊，他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点啊，在第一期就是说，六道轮回其实是很苦的。那么他希望啊，鼓励所有的人能够出离六道轮回。那当然，如果我们讲这个 topic， 又是好几堂课的时间。为什么六道轮回很苦啊？那为什么要出离六道轮回？如何出离六道轮回？这是一个很大的 topic。这个是第一个时期的法。那么到了第二个时期呢，他所有的讲学啊，就是 focus 在空性，讲空。那英文啊，我们说或者梵文啊，说梵文翻成英文啊，叫做 Sunyata 啊，空性。中间这22年讲空性，空性啊是整个学佛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你能不能觉悟，你是不是能够大觉，你是不是能够证悟，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你是不是能够了解空性。对于空性你是不是能够有够深的体会。那么这22年呢，他所讲的所有的经文就结集在有一个其实很有名的一个经典啊，叫做大般若经。那个般若两个字啊，就是般若啊，就是你们般就是一般的般若啊，只是说它是梵文直接翻过来，所以我们称为般若。大般若经啊，这是一部经文啊，大般若经。那这个大般若经啊，一共有600卷。那大概我想跑不掉好几百万字是跑不掉的啊。那么一共有600卷啊，那你说这600卷讲空性啊，到底有哪一些内容在里面啊？其中有一本家喻户晓的经文，在这里面也是算比较短篇的，叫什么呢？叫做《金刚经》。所以你就知道金刚经啊，就是佛陀这22年讲空性啊最重要的一部经典啊，金刚经。如果你能够把金刚经给学透了，哎，那你这个空性啊，你是已经有那么一点意思了，就是说你大概对空性是有了解的，大概知道啊佛啊这49年到底要教我们什么。所以金刚经就是这600卷里面最重要最家喻户晓每一个人都知道的一个空性大法，很重要的一部。那你说心经又是怎么回事呢？心经啊，我们去看啊，这个大般若经大概好几百万字，金刚经我记得是4000多字5000字吧啊，这个心经是260个字，心经就是金刚经所有内容的精华。所以你自己再去想想看，心经是什么样一个历史地位，或者一个在这整个佛学里面是什么地位，就是他22年讲法这好几百万字全部的精华就在心经里面这260个字。你说心经难不难？当然难啊，他几百万字凑在这260个字，我跟你讲，每一个字你都看得懂，每一个字你都不懂，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啊，心经其实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学，但是我们今天就稍微讲一点点的皮毛，至少以后啊，你有兴趣念心经啊，在这个抄心经，有些人喜欢抄心经，哎，你至少知道可能自己在学，在念些什么，读些什么。那么当然，佛的第三段时前讲法是讲实相、讲心法，那个我们就先不讲了啊，那个对我们来讲比较深。那我们今天呢、啊，大概已经知道说，哦，心经。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 position， 在这整个佛学佛当中，那心经到底在讲什么？哦，那么再来啊，就是说这个大，我想那个 William 跟Stella 前面应该都有心经的内容嘛，对不对？那我猜啊，你们这个心经的内容一开始一定是什么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大概是从这一段开始。那么就再多讲一点啊。所有的经文啊，就是佛经啊，其实都分成三大块，就是它的结构。任何的佛经，这个你一定要有一点尝试啊，这算尝试或知识都可以。就是任何的佛经啊，它是分成三大块， 第一块啊，一定是序，就是一个序，在讲这个佛经大概怎么发，这一部经文就是在讲 particularly 这一部经文大概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发生的。那么有一些 introduction 啊，这个叫做序。再来呢，就是中间的正文啊，前面呢叫做这个序分，中间这一段正文呢，我们通常有一个这个比较专业的名词，或者是一个专属名词，叫做正宗分。正就是正确的正宗，就是很正宗啊，这个东西，这个排骨很正宗，正宗分。那么第三段呢是流通分，流通分就是在讲，哎呀，这个经文啊，如果你弄懂了，你愿意背诵啊，或怎么样，你愿意持这个经文，你会有什么功德，会有什么利益。所以所有的经文啊，只要是佛经，都是分成这三大块。那你就说奇怪啦，那我看我这个经文好像就是观自在菩萨开始，对，为什么？因为你这不是整个心经最完整的版本。这个唐三藏啊，他在翻这个心经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家喻户晓这260个字是心经的正宗分，就是心经的正文。他把前面的序啊，就是这个通序，以及最后面的这个流通分啊，或者是我们讲说前面的序分跟后面的流通分，他都把它给切掉了，就把最中间的这个精华留下来。但是这有个问题啊，所有人啊，这个在学心经就会变成不知头不知尾，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后面呢，好像也就不知道还怎么结束的。这个就是有一个问题，因为中国人就喜欢短啊，这个觉得短啊精致，那么所以就看到现在的正宗分。所以呢，我们在讲这个正宗分之前啊，需要给你们一点点的这个时代背景。什么时代背景？就是要让你知道到底啊前面的通序在讲什么，这个很重要。 Stella 他有不是 Stella 那个 Eve 啊，他有我们的长版，所以到时候 William 啊可能可以请那个像 Eve 要那个长版来看一看，如果你真有兴趣，然后可以给一份啊，那个传一份给 Stella。 前面的长版啊是在讲心经到底怎么发生的。经文啊其实有两种，就是佛经啊，绝大部分啊是佛啊跟他弟子中间的对话。比如说啊，我们有这个金刚经啊，金刚经是谁？金刚经是佛陀释迦牟尼佛跟他的弟子啊，这个须菩提两个人的对话啊，讨论这个空性大法。那么也有另外的，就是说像楞严经啊，大部分是这个佛啊跟他的弟子阿难哦，两个人的这个对话。那么你说心经，大家仔细再看，有没有佛出现在这经文里面？你说，哎，好像没有，哎，没看到有佛出现。对呀，这是第二种的佛经。第二种的佛经是什么呢？第二种的佛经啊，就是佛的弟子之间互相的对话。那么佛有在旁边听，那么等到弟子对话结束之后啊，佛会说善哉善哉，就是说，哎呀，你们讲得很好，很对，等于说为这一段对话，做了受记或 authorize， 说，哎 ，recognize 这一段对话是对的，哦，这是第二种佛经。那么我们的心经啊，如果你看，就是属于这一种。那第一个就是再来啊，不是第一个，再来你要去搞清楚到底是谁跟谁的对话。哦，这里面很重要啊，要介绍两个很重要的人物出来啊。第一个啊是观世音菩萨啊，在这边呢又别名叫做观自在，观自在菩萨啊是第一男主角。那么还有第二男主角是谁？第二男主角叫做舍利子。舍利子啊，绝对不是我们那个佛那修行人死了以后烧出来那个舍利子啊，那不是啊，舍利子是一个人的名字啊。这个舍利子呢，或者我们有的叫舍利弗。他呀是佛的大弟子，以智慧闻名，非常的聪明，对空性的体悟智慧是出了名的啊，大弟子。那么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家喻户晓的观自在菩萨，或者是我们凡一般是在叫观世音菩萨，这两个人的对话。那你要知道啊，能够跟观自在菩 扎对话的，那绝对不是一般的弟子。所以如果你看通序啊，就是到时候你们有机会回去啊，可以把这个通序拿出来看一下，非常简单。前面的序分成通序跟别序，那么还有一个经文，我想也是一个尝试啊。你们如果真的愿意看经文呢、啊，你要知道所有的经文一定都是如是我闻这四个字开头啊，所有的经文绝对就是如是我闻。如是我闻的意思就是说，如是啊，就是 as it is， 就是照佛这时候讲我闻呢，那个我就是结集这经文的人写的。我啊，大部分是指阿难，因为阿难啊是佛一个表弟啊、堂弟 ，actually 堂弟。那么过目不忘或过耳不忘，佛所讲的每一字每一句，他全部都能够记得，而且一字不差。所以大部分的佛经啊，是这一位叫阿难的老兄所结集下来的。所以如是我闻啊，就是我啊阿难啊，闻到了、听到了、亲耳听到的佛的叙说。而且是我亲耳从佛的口中听到，我不是从这个 Eve 的口中听到，我也不是从 Tiffany 口中听到，我是从佛的口中亲耳听到，也不是别人听到再告诉我，所以叫做如是我闻，这个叫通序。之后呢，会有一小段讲解这心经怎么来的，所以今天啊，我们就会让你知道说，哎，那一小段到底在讲什么？那一小段呢，就是须菩提啊，不是须菩提，对不起，舍利子。或者舍利弗，他呀问了观世音菩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大灾问。他问什么啊？他问观世音菩萨啊，如何啊能够证得究竟涅槃？哇，这个问题啊很大。这个问题我们可能大部分啊，如果一点佛学基础的人都没有的，完全没有学过的，连问题都听不懂到底在讲什么。何谓如何证得究竟涅槃？那这个要讲一点点啊，就是说涅槃啊这两个字很重要，所以你一定要有点概念啊。这个佛家啊，这个佛啊，他的中心理论是中心思想，或他的中心理论到底是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说，人啊，不停的在六道轮回里面啊，死了再来，死了再来。就是他们啊在这个禅定之中观察，原来人啊，就是如果你相信佛教，如果你相信有轮回这回事情的话，那么就符合了这个释迦牟尼佛老先生他所教导我们的。他说他们在禅定之中观察人啊，或任何众生的生命啊的一个特性是什么，就是死了以后会再回来，只是可能以不同的形式回到这个六道轮回里面来。他有可能当天人，也有可能当人，也有可能当畜生、当恶鬼，或在地狱里面受苦。但不管怎么讲，死了以后就必须回来，这个叫轮回。那释迦牟尼佛老先生说很苦啊，大家啊，做人啊，做动物啊，即使天人啊，都还是苦。人生啊的本质啊就是苦，就是苦。即使你现在的乐，它终究把你引到苦的路上去。所以人的本质，人生的本质就是苦。所以呢，他想方设法，他想到一个办法，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死了以后就不用再回来了。那这死了以后就不用再回来的这种境界，不能说死法，这个境界是什么呢？就叫 Nibbana， 这是梵文叫 Nibbana， 翻成中文就叫涅槃。所以你就知道涅槃是什么，涅槃就是死了以后啊不用再回来了，离苦离方的那个境界，他喜欢的那个美好的境界。所以啊，须菩提就舍利子，因为我们在舍利子，我每次讲须菩提，如果万一我等会讲须菩提 ，I mean 舍利子。对，同学在笑，因为我们讲《金刚经》讲太多了，所以我在讲《心经》的时候，我说什么都是舍利子。OK， 好，那舍利子啊，他就问佛，问的观世音菩萨说，如何能够证得究竟涅槃？就是我人如何能够死了以后不再回来， 我能够永远的离苦得乐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其实这就是整个佛所讲经说法49年，就是为了教我们这个问题：如何离苦得乐？死了之后不用再回牢，回来去到那个就近的地方啊。然后大家要了解啊，这边所说的苦啊，不见得是你心里所想的那个苦。那么这边所说的乐，也肯定不是你所以为的乐啊，不是说吃喝玩乐，哎呀，有钱啊，长得漂亮啊，这个女朋友很多啊，我真的好乐啊，啊，绝对不是这样子的乐。那个是一个现在先不讲吧，现在这那是一个比较高层次的乐啊，因为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世俗间所有的乐，对不起，它最后都将你把你引到无，这个叫做无尽的苦海之中啊。你说为什么？我现在很爽啊，我日子过得很好啊，尤其是我现在是在人生的 prime time， 这个之前辛苦，现在钱也有了啊，这个小孩也大了，没什么好担心的，能上班就是多赚点钱，不能上班，哎，退休也很好。对，那是我们在现在 temporary 看到目前的状况。但是如果你能够再看更长远一点的时候啊，你就会知道你现在这个想法未必对啊。所以啊，这个佛啊就讲这件事情啊，那你再多讲一点这个场景啊，这个序啊，其实当时啊，他们是在这个印度啊，或者其实在尼泊尔印度那交界的地方吧，或者现在的印度，可能一个叫做灵鹫山的地方。灵鹫山啊，当时是一个山明水秀的一个地方啊，所以佛啊在人世间很长时间呢、啊，很多法都在灵鹫山上面讲。那么有的时候啊，是在一个这个叫做洗漱几孤独园，那灵鹫山讲心经，还有讲过其他的大法哦。那这个灵鹫山啊，山明水秀。那这一次啊，你去观想这其中的场景，你要心经念得好，就算你抄写心经，你总要知道当时的场景嘛，对不对？你忽然拿出来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在讲什么呢？什么也不知道。所以你要先去想这个序啊，他在讲什么？他在讲这个佛陀在灵鹫山，他前面呢有他所有这些弟子啊，这些弟子有菩萨，有阿罗汉，那有很多这些不同的，甚至还有一些这个在家人都有可能啊，都在那边听佛讲法。但是佛有没有讲话呢？哎，在心经里面，佛一开始没有讲话哦。佛是什么状态？他就入了这个大定，就入定了啊。佛入定了，完全没有讲话，是。在他入定的时候啊，前面有两个学生互相之间的对话，就回到我们刚刚所讲的，舍利子问观世音菩萨如何离苦得乐。那观自在菩萨啊，也我们刚刚介绍过了舍利子，那现在讲讲观自在菩萨。观世音大家都知道，观世音嘛，你说哎呀，我知道啦 ，Tiffany 他救苦救难啊，每天听众生的这个哀嚎啊，都到处救苦救难。这个啊，只是这个菩萨其中的一个面相啊，另外一个面相呢，观自在。哎，你说观世音跟观自在有什么不同啊？它有很大的不同。在讲这两个名字之前啊，你得先了解什么叫做菩萨。菩萨很厉害啊，你说菩萨不就菩萨吗？菩萨就是 PUSA， 菩萨就是。快要成佛之前的那个果位不是吗？哎，也对。但是啊，那个念书不能这样念嘛。你不能够只有字面上知道菩萨就是菩萨，然后也不知道菩萨到底是什么。菩萨它是有意思的，它是一个梵文所翻译过来的。这个你一定要懂。如果你不懂菩萨，你没办法修佛。菩萨它的全名叫做菩提萨埵。菩提就是发菩提心的菩提啊。还有一个萨埵，这个很重要啊。菩提是什么？菩提的意思啊，就是自利，自己能够利益到自己，能够上求佛道，就是自己啊，能够求得智慧的意思。我很努力，我很精进，我能够参悟这所有的学问，参悟这所有的空性的大法，参悟这所有的道理，最后我大觉了。成佛了，这个叫做菩提。菩提就是说自利，而且我是上求空性，我上求佛道， 自己努力，自己能够 benefit 自己。那萨朵是什么？萨朵是利他 benefit 其他的人。我不但自己觉了，我还要帮助其他的人也能够觉。菩提萨朵就是自利利他的意思，这个很重要哦，一定要能够听得懂啊。菩提萨朵，自利利他。菩提是上求佛道，萨朵呢是下化有情啊，上求佛道，下化有情众生，也可以翻译成菩提呢是觉，萨朵呢有情，所以菩萨的意思就是觉有情，他有无上的智慧，了解了这个空性的大法，搞清楚的这世界原来的实相，我们宇宙人生的真相，他真搞懂了。但是呢，他不但自己搞懂了，他还帮助所有的众生一起搞懂这件事情，不但自己能够涅槃，你棒，还帮所有的众生，大家一起你棒，这个东西就叫做菩萨。所以整个学佛就是觉有情啊，不但自己能够远离痛苦，能够永远的离苦得乐，你还帮助所有的众生全部都可以离苦得乐，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菩萨。所以这个时候才正式的把观世音菩萨介绍出场，很重要哦，你如果不知道菩萨是什么，心经你是不可能念明白的。所以这个观世音菩萨出来啊，怎么介绍他的，说这个观世音菩萨啊，他是一个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就是说啊，他在空性大法是完全在空性大法是非常的厉害，就对于空性啊，他是证悟到最高层次了。行深呢，还有行浅，有没有行浅？有，行浅就是对于空性大法了解的，可能一招半解吧。啊，那这个行深就是了解的非常的透彻。观世音菩萨正式介绍出场，就是你就把它想成它是一个在空性里面已经完全证悟的菩萨。所以啊，在讲观自在的时候，你要观才能够自在啊。这个观是什么？内观反闻闻自性。我们讲的观呢，我们在打禅三禅七是不是都要观，要止，要观修止观，就是观就是内观，观自己的自心，反闻闻自己的自性，闻自己的真心本性，那个如来藏，这些东西可能有点深，你大概就要听到名词，有那么点概念就行了啊，而不是去攀援外面的境界。所以这个东西叫做观自在，而观世音呢是听外面的声音，所以观自在就是菩提，观世音呢萨朵，你一定要观自在跟观世音这两个名号 combine 在一起，结合在一起，才真正有办法显出什么叫做菩萨。它的真意就是觉有情，觉有情。而且啊，我们把这个菩萨还没介绍完啊，他说这个菩萨厉害在哪里，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照见了。照见是什么？你就把它想成证悟了五蕴皆空啊。五蕴皆空，五蕴啊就是构成我们这个身体的五个元素，叫做色、受、想、行、识。那么这个五蕴我们今天也不多谈，为什么？因为这个五蕴可以讲好几堂课，或至少讲一堂课啊。那你就想知道说，我们这个身体啊是从五蕴啊所结合而成的。那么当它证悟了这个身体啊是五蕴所结合而成，而且他发现一件真相是什么呢？就是根本这五蕴所结合成的身体是虚妄的，根本不是真实的。你说哈，我明明摸着自己的手有温度啊，捏着自己的脸的确捏到了肉啊，我摸我隔壁的桌子椅子都存在啊，你怎么说它不存在？哎，它其实是虚妄的，并不是真实的存在。在佛经里面来讲，这些东西都是因缘显象，在因缘具足的情况之下它会显象，或者有人说因缘生灭，在因缘不具足的时候它的相就灭掉了。这些东西其实根本都是虚妄的，而且它在每一个 split second 都在无穷无尽的在变化， 只是以我们的肉眼没办法看见这个东西，我们说它是虚妄的。原来我们的由五蕴所结合而成的身心世界，或者应该五蕴而结合成的身心，我们这个身体根本就不是真实的存在，是虚妄的。所以观世音菩萨就是证悟到了这一点，他能够度一切苦厄，他能够把所有的苦难全部化解。苦跟厄不太一样哦，苦是什么？苦应该比较是心理上面层面的苦。那恶是什么？恶才真正是说 physically 遭受伤害，天灾人祸，这些比较是恶。苦呢是心理上的苦。所有的人，因为佛其实要讲的是什么？他告诉你人生的本质就是苦。你做人投胎到六道轮回来，他的本质就是苦。如果你大概粗分，可以分成八苦。有钱人、没钱人、聪明的、笨的，大家都一样，这八苦谁也逃不掉。哦，所以我觉得很重要，你要知道这八苦到底是什么啊？因为读佛经啊，就是告诉你如何能够超越这八苦，让人很苦的这八苦啊。前面四苦大家都知道，生、老、病、死啊。那个我跟你讲，这个生命啊 ，birth， 出生也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过程啊。妈妈肯定很痛，其实婴儿也痛啊。这个头痛过产道的时候是非常的痛苦，非常的恐惧，而且整个环境完全改变。所以如果不是因为有这个做家里说希望欢迎有一个小生命的来到，其实它整个过程是非常的痛苦的啊。老呢，我想我们现在坐在这边所有上课的人大家都五十几岁了吧，每一个人是吧，哦，还有更老的有人更老的。好，大家我相信都已经开始知道自己的身体开始有一些走下坡了啊，你的体力绝对没有以前好，尤其是女人，我们这一桌子的女人，我跟你讲，更年期我相信大家非常清楚，我们现在五十几岁跟四十几岁的时候是完全没办法比的。再去想想看，我们现在都是五六十岁的人，还有几个人说，哎呀，我每天吃得下、拉得出、睡得着，手脚利落，很好使，脑子记得清楚。如果你真的还有这些症状都完全具足，那我真的恭喜你，你福报太大了。我觉得多多少少不是要吃个什么药，就是要看个什么病，反正呢，这个情况只会越来越严重。我就预告大家，我们现在啊，是在人生的 prime time。只会走下坡，可能 only go downwards， 这没什么好讲的了。那么对于老啊，可能慢慢大家已经开始有点感觉了。现在啊，我们前两天在上楞严经啊，跟那个台北的班说，以前啊是10年不如10年呢、啊，就是你30岁的时候不如20岁，40岁的时候不如30岁，50岁的时候不如40岁，等到你再往后走，我跟你讲是每一年不如一年。你看那六七八九十岁的，我跟你讲，等到90岁是一天不如一天，等到你快死亡的时候是一个小时不如一个小时，这就是人生的面向，无常。所以生老病死，死亡是一个让人恐惧的过程。你有钱也好，穷也好，就像我讲，你笨也好，聪明也好，我跟你讲，最后免不了一死。越有钱的越难死得痛快，为什么？因为你放不下你所有的金钱，你的太太，所有的太太，你所有的女朋友，你所有的儿女，你这一辈子所有的成就，就在你咽气的那一秒钟全没了。你害了多少人，讲了多少谎，做了多少坏事， suffer 了多少，你所得到的东西就在那一刹那间全没了。我都跟同学在开玩笑，我说穷人啊，反而死得爽快，反正投胎之后18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越有钱的人越放不下。所以整个修行的过程也是在帮助你怎么样能够死得平静，能够死得顺利，死了以后能够去到好的地方。这是修行其实一个重点，不是说在那个胡乱修啊，是真的其实是有目的性的在修啊。那当然你的目的可以很多种， 我希望我这一世就能够过得比较开心，这也是其中的一个目的。只是我们的目的是 more than 这一世怎么样过得比较开心，还有就是说死亡的时候比较容易，死了以后能够去到比较好的地方哦。所以生老病死，再来呢还有四个，第一个呢爱别离，这应该是第五个，不是第一个。爱别离，你的爱的人，爱你的人，最后不是生离就是死别哦，这没有办法。生离还好一点，生离啊，就是说那个人离开你，再也看不到那个人还活着，我很想念他，但再也看不到了。你跟朋友、家人每一次的聚碰面，你都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死别呢，有一个人要死掉，生离死别就是唯一的路，总比两个人同一天死要好。那个应该是碰到意外，所以一般来讲，不是生离就是死别。爱人永远是要走的，然后呢，怨憎会，怨憎什么？就你很怨憎那个人啊，讨厌那个人，恨那个人，他就在你身边，旁边总免不了就有这么多讨厌的人。你就算呢，这个张三走了，一定还会来个李四，这是没办法，就是这么回事。有的是自己的父母没有缘分，有的是自己的这个丈母娘、老丈人讨厌，有的是婆婆讨厌，有的是公公讨厌，有的是老板讨厌，有的是旁边的员工讨厌，有的是什么呢？自己家里的那个阿姨真讨人厌，什么都有啊。然后就像我讲的，张三走了，李四还会来。所以你不要想你有任何个地方是看不到讨厌的人，爱的呢一定别离，怨憎的呢一定会碰面，再来呢撕不得，撕不得，只要是人啊就是撕不得。我跟你讲，全世界的首富跟我们这边每一个人的撕不得的苦绝对都是相同的，因为你更有钱之后你还想更有钱，你房子换大了之后呢你还想要更大，人是没有办法满足的。所以人永远都在思不得的境界里面，在那里混着。最后呢，叫做五蕴炽盛。五蕴啊，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五蕴。要讲五蕴炽盛，你们可能比较没办法听懂啊，就 Stella 跟 William，因为你们没学过五蕴。但基本上来讲，就是说你的这个身体啊，还有你的心理啊，被外境啊，不管是冷啊、热啊、苦啊，冷热苦或乐。哦，这各种不同的这个境界，让你百受困扰啊，哦！所以只要是人活着，就逃不过这八苦，而且是每一天都在折磨着我们，只是程度的多跟少。你心态好的时候比较开心，比较能克服；心态不好的时候，比较 weak 的时候，哎，你会觉得很痛苦啊。所以啊，其实学佛就是在让我们怎么样能够放下，能够放下这些，不要再被这些苦恼所困扰。刚刚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啊，跟那个姚如还有他们家人在吃饭的时候就在聊，我说开悟、证悟其实是什么意思？真正的开悟不是说，哎呀，我得到了什么大不了的智慧。我得了什么样的一个哇！有人上师给我灌顶了，这个我开悟啦，我这个见到什么了？其实不是啊，真正的开悟就是放下。你有能力放下，对于你很爱、你很恨、你很挂碍，不管是人还是事还是物，你有能力放下。你要知道啊，这是两个步骤啊。你第一个，你愿意放下。那已经很了不起了，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放下。第二步呢，你愿意放下到你真的能放下，还有一个 big step，还有一个很大的距离。真正开悟，是你不但愿意放下，而且你已经有能力放下了。这个啊很重要，因为人生无常啊，唯一的常数就是无常，所以你必须要了解说哦。这人生的八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所以我们看，我们现在才把这个男主二两个主角给介绍出来。那么，我想把《心经》念一遍给大家听啊。那个，先把句子啊，逗点句点给你们断一下。这样子，如果你想要继续听下集啊，或者你以后自己在念《心经》，你比较知道怎么断句啊。好，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观世音菩萨逗点。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逗点照见 五蕴皆空斗点，度一切苦厄据点。啊，我们刚刚讲了这一小段，就是把这个男主角给第一男主角给介绍出来。好，下面舍利子，这我们讲是一个人啊，斗点。啊，下面这一句很深很深啊，所有人都听过，但一定没人懂。色不异空，斗点；空不异色，斗点；色即是空，斗点；空即是色，斗点；受想行识，斗点；亦复如是，句点。啊，这是观世音菩萨跟舍利子讲的两件事情。这是第一件事情，他跟舍利子讲说：“哎呀，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他是在回答舍利子的问题啊。记不记得刚刚我们说舍利子问观世音菩萨如何能够证得究竟涅槃？这是 Paper One 啊。那 Paper Two 呢？他又在讲舍利子啊，又叫他名字，一叫他名字，舍利子赶快那个立正站好啊！听观世音菩萨说什么？是诸法空相，斗点；不生不灭，斗点；不垢不净，斗点；不增不减，句点。其实这边已经可以稍微断一个句点了啊，就告诉他这两大件事情 ：Paper One 跟 Paper Two。然后再来呢，后面是加以解释，解释前面那两句话。就那两个重点到底是在讲什么？是故空中无色，无斗点，无受想行识。这边可以画一个分号啦，可以画个 semicolon， 就是一个分号啊。然后呢，无眼耳鼻舌身意，可以画一个那个分号。你要用斗点也可以，可以画一个分号啊。然后呢，无色声香味触法斗分号。还是一个分号 semicolon。 再来呢，是无眼界斗点乃至无意识界句点。这是一大段，好，这是一大段告诉你啊，我们的六根六尘啊，我们的六识啊，我们的识啊，我们的根啊，外面的境啊，我们的身心世界，所有的一切都是虚妄的。再来呢，无无明斗点亦无无明境，应该讲可以用分号啦，用分号好了。乃至无老死斗点，亦无老死尽句点。这个是在讲什么？在讲十二因缘。因缘呢，就是什么因得什么果啊？因缘就是这个因缘。在讲什么？我们的前世、我们的这一世，还有我们的来世，这三世。它的因缘啊，就是因果是怎么样的显象。像这一个呢，又是一堂课的时间，甚至两堂课的时间讲十二因缘，告诉你哦，上一辈子啊你做了什么，这一辈子啊会发生什么事情，哦，下一辈子呢你都可以预知大概又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看过太多这种因果报应的事情啊，就是因为我自己有一些 I'm gifted actually， 就是我有看一些特异功能，能够看到一些人的前世，所有在这边纠缠的一些亲人朋友，那个都有一些前世的业力，所以他就要告诉你这一段，就是说你怎么样能够破解你这人生里面的一些不同的结，把这个结要解开，你才不会再受这个因果一直牵连下去。其实很重要一点，是告诉你修行要从哪里着手。我就跟各位讲，人的未来绝对是可以改变的，绝对是可以因为你行善积德而变得更好，也可以因为你为非作歹，去欺压一些弱小的这个旁边的人而得到你所想要的钱跟权，你的人生也有可能更加的糟。人的未来其实是 open 的，我们今天去算命，你都只能算在你出生的那一刻你的命格。可是尤其像我们现在50岁左右，我们已经经过人生的50年，已经做了太多的好事，以及做了很多的不好的事情，这些东西已经都已经开始 factor in 到我们的生活。所以其实我们的下半辈子啊，已经不是完全紫微斗数，或者是你的八字，或者你的星象所看到你出生时候所看到的你的那个 charts。 已经其实轨迹开始改变了。当然，大部分的人其实还是很准，那个出生的那个 chart 为什么？因为其实大部分人都是如果没有修行，你都是随着业力在走，哦，你就会顺着，就是随着一个最顺的那个，你就随着你 life momentum 一直往前走，所以大概也就是在那 range 里面上上下下，比较少。但是如果是修行人，你已经改变了你的因果，其实你的命已经看不准了。就像我自己的命格，大概从40几岁吧，其实已经开始在改变了。原来根本不是现在的这个走向，已经全部都改变了。而且我自己知道，是因为我做了哪几件事情，后来才有机会遇到了哪个贵人，而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这是我自己的故事，以后有机会再讲。那他就告诉你十二因缘，告诉你前生、今生、来世，全部都是可以改变的啊！有什么因得什么果，再来无苦集灭道句点，这个是在讲四圣谛。四圣谛是什么？苦集灭道就是告诉你人生的苦啊，找出它的原因。苦呢是这个苦果，集啊是这个原因，灭呢是那个结，就是说你修行以后的结果。这个灭啊，其实就是一个非常一个涅槃极灭的状态。极灭不是死掉啊，极灭是说所有的烦恼啊，全部止息了，而且你是在一个非常清净、非常光明、非常那个快乐是大乐。那个乐不是我们平常哎好开心的那个乐，那个乐是一个非常满足、非常平稳的一个乐的状态，所有的烦恼都止息了。这个道呢，就是说你要所做的这个修行的努力，各种不同的法门，怎么样去能够到那个极灭的状态？所以他告诉你无苦集灭道，所有的无字啊，我们还有一句，就这个是无智亦无得句点。那么你就看啊，这个心经里面啊，所有的无字，它的意思是说没有自信，就是自信无，或者说其实这刚刚所讲的这所有的元素，全部都是空性，全部都是因缘生灭，全部都。 没有声音哎，Tiffany 没有声音。 是虚妄的，智是佛法，你的佛，你要当今，你要信佛的那佛果。他说：“告诉你实话，连这些都是虚妄的，连这些都了不可得。最后啊，最高的境界是连不可得亦不可得。这个是《金刚经》或我们学空性最高的境界，所学断舍离啊。你要知道，舍不是最高的境界，是舍到不能再舍的时候，连舍都要放下，那个才是最高境界。”连不可得亦不可得，那才行。没有任何一点执着，这个东西是空性或真大觉的那个最高境界。以无所得故，因为啊，根本连佛啊、佛果这些成佛这些都没有，就是说都不可得，因为所有东西都不可得嘛。所以他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以无所得故，逗点啊。菩提萨埵，就是说这所有的菩萨们呐、啊，你看是不是出来了？菩提萨埵啊、哦，菩提萨埵，逗点，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就是依着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一大瓜子的道理，就是这个空性的智慧。般若是智慧的意思，波罗蜜呢是回家，就是要到对岸，回到涅槃，我们原始最原始的那个清净光明的状态，就是最原始。其实我们都是没有任何烦恼，涅槃的状态。它让你回家，回到你最原始的老家，渡彼岸，渡到这个，渡过这个生死轮回的这个苦海啊，能够到对岸。告诉你，所有的菩萨全部都是依着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空性大法般若波罗蜜多，所以你能够做到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状态，心无挂碍，心无挂碍很重要啊！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苦啊？就是心里有挂碍啊，房子还不够大，这个先生啊够不够爱我啊？那儿子够不够孝顺啊？这媳妇好不好啊？娶的这家女孩有没有吃亏啊？那隔壁那朋友有没有占我便宜？那阿姨 有没有努力工作，有没有白付他钱，每天脑子不都在想这些东西吗？所有的挂碍或者那讨厌的人，他会不会又再出现在我的身边？我把他赶走了还会再回来吗？那这所有的一切每天都在挂碍，你挂碍你能不苦吗？所以你学了心经之后，他告诉你心能够没有挂碍。逗点，因为没有挂碍，因为没有挂碍，无挂碍故，逗点，所以你能够无有恐怖。你没有挂碍，你就不会有恐怖。你有挂碍，你就每天担心受怕，这边就是所讲的恐怖。无有恐怖，逗点，你就能够，我很爱这句话，远离颠倒梦想。我们每一天就是因为挂碍事情，希望的事情怕它不发生，不希望的事情怕它发生。然后呢，就非常的挂碍，就心生疑心生暗鬼恐惧，就会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就会想一些奇怪的事情，远离就会颠倒梦想。如果你没有挂碍，你就没有恐怖，你就远离颠倒梦想。之后怎么样啊？大家终于知道了，究竟涅槃了，究竟涅槃咯。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画一个句点，他告诉你所有的菩萨就是靠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道理，他能够证得究竟涅槃。然后呢，三世诸佛啊，前世今世未来佛，所有的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逗点，也就是依这个空性大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句点。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个梵文，如果你翻成中文是什么？无上正等正觉。那结果你说是什么？还是不知道是什么？你就把它想成至高无上的空性智慧吧。这样就先这么解啊，就是说你就得到了这个空性大法、空性智慧。所以啊，他说啊，故知啊，般若，他说你看佛菩萨都是在靠着空性大法修行啊，最后能够大觉啊，能够涅槃。所以故知啊，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咒啊，逗点，是大神咒，逗点，是大明咒，逗点，是无上咒，逗点，是无等等咒，逗点，能除一切苦，逗点，真实不虚。整个内容到这边基本上结束了，我们说那个正宗分啊，那个无上咒，这个大神咒啊，大明咒就是在形容这个咒，无上咒这些都比较容易懂。另外有一个无等等咒，无等是什么？无等就是没有办法与之匹配的，无与伦比的，最高无上，至高无上，其实就是在讲我们那个法王啊。什么叫法王？你说，哎，法王又是什么东西？什么国王？什么不是？告诉你，于法一切万法，于法一切万法上得自在，能够 master， 就是说你已经不被任何法所控制，你能够游刃有余，所以你是万法之王，你已经能够超越所有法的束缚。无等就是最高等的，那么叫无等等呢，就是你这个咒等于无等，你就把它翻译成这个心经啊，心经这个心法等于无等，无等是最高嘛，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跟它比较。但是呢，这个咒却能够等于无等，他就告诉你这个咒是这么厉害。因为你再去想一想看，我们说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个心是什么？就是心法，所有一切佛法它最精华的智慧就在这心经里面。你说心经难不难？当然难，你把心经弄懂了，你学佛完毕了，你涅槃了。所以心经啊，其实是佛经里面最难的一部经啊。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学一点皮毛，你在念心经的时候是有很大的能量的。那我们看看后面这一段是什么，他呀是在讲这个咒啊，在讲咒。他说啊，这个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啊，即说咒曰，后面啊就是这个咒了。古时候的你要去记得一件事情啊，我们在上那个EVE 在上课，我们这个大班在上课之前已经告诉过大家，所有的经文啊的内容就是在解释这个咒。楞严经哇十卷，所有的内容就是在解释那个楞严咒。 所以真正他们大修行人持咒即可，像我是密宗，密宗的这个师父就是教我们持咒，这个咒你懂得它的意思，所有的能量全部在了里面，那么都每一个咒的意思啊都在这里面。那么这个啊是中文啊，中文是怎么念，是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梵文啊，我刚刚才叫我的上师，有一个仁波切，他不是我上师，可是他是一位很亲近的仁波切，教我很多的东西啊。我刚刚还请他录了一个录音，那么在那个楞严经我们上海班，就是 Eve 跟 Wendy 他们那个群里面已经发出来了，那么我待会如果需要也可以请Eve 发给 Wendy 跟 Stella， I mean William 跟 Stella。 所以这个东西是Data，其实 Gade Gade Gade Gade Bada Gade Bada Zang Gade菩提梭哈，那个我念的也不见得很标准，如果你们真的是要持心咒的话，我建议你们就把那仁波切那个录的那个可以听他，你可以持咒，那持咒你就会知道说其实他真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了解这所有的一切，我的身心外面的世界，这所有一切对于我自认为我以为存在的一切，甚至包括佛法佛果，全部都是缘起性空，全部都是因缘生灭，都是虚妄的。那佛啊，就是想教我们这件事情，懂得这个道理之后呢，你就能够永远的离苦得乐，不再回到这个六道轮回这个世界里面来受苦受难。所以大概整个心经的内容就是这个意思，我就花了60分钟，我蛮厉害，60分钟整就把这个心经给讲完了。我觉得下集也不用，上次刚刚还想说要上下集，我看现在下集也不用了，因为这玩意儿已经不是光一个下集就能讲得懂的那我就想听听看那个，我就把那个麦克风拿掉，先听听看 William 跟这个 Stella 有问题，或者你们两三分钟消化一下吧，好不好？等你们 ready 再讲讲你的想法或讲讲你的问题，你们先消化一下 ，ready 再讲话，因为你还是要给我一点 feedback 这样那个我这样才有一些 interaction， 以后才有办法继续。就是我们反正上 online 的课都需要同学跟那个跟我要稍微有一点交流。William， 我看你已经 unmute， 你是不是 ready to talk？ 对对对，我其实就一个问题啊，他这个还是就是我刚刚开始的时候跟您请教了，就是它整个那个佛教的结构哈，比如说你刚刚谈那个六道，就是有些东西是不是就是不需要论证的，比如说六道好了，这个的假设是说是我，你要在读这个经的前提，你就是要先同意，就是会有六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应该这样讲你这个问题可能我要多讲一点就是说其实你要先问问看你自己对于生命观，你是相信哪一种生命观，是不是六道，我觉得不见得很重要其实六道只是一个非常粗略的分法，有七道，我自己都知道还有第七道，那 对， 所以到底六道还七道还八道，其实这个并不是重点，它只是把它粗分成六道。那现在你要相信说你自己是，我先讲完这边你要相信你到底是哪一种生命观。 好好好， 有一种生命观是说生命是一个偶然，死了之后就结束了，灰飞烟灭，什么也没有，没有什么因果，也没什么轮回，根本没这回事，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人是有灵魂的，他死后会去到某一个地方，不是天堂就是地狱，这个比较是基督教所讲的。那第三种呢，就是说佛教的理论它是在禅定之中观察到的，就是它在禅定之中观察到了这所有的生命是以这六种不同的形式，只是粗分呢，一直会回到这个世界上来，那么它是在禅定之中观察。如果你说是不是能用科学的方法证明，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是自由心证，你相信你就相信，你如果不相信怎么讲你也是不相信。那很多人说记得他前世发生什么事情，你也可以说那个东西是 BS。 那所以这个东西我所以学佛你可以用两种心态去学。第一种，你把它当成一个哲学性的思想，你就说我姑且相信吧，我不排斥，那就在这个理论上面我就学。 但是如果你是完全排斥人有这个轮回，我们先不讲是不是六道，如果你完全排斥有轮回的话，你就比较难在这个学习上面能够往前走，因为它可能跟它的很多的内容会跟你的中心思想可能会有一点的抵触。虽然并不是完全抵触，因为你可以放掉有没有轮回这件事情，说我先不管，但是你还是可以学到一些哲学性的东西，帮助你自己修身养性，这个地方那倒是可以做到的。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非常感谢，这就是我一直在想的事情，就是说都没有提啦，只是说等于是既然要去上这个课，天天有这个机缘听你课，或者说读经，前提当然就是要先相信有轮回，那至于说几道，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嘛。 对 不然的话你后面是很难往下走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一直想澄清的，是就是一个先验的，说你必须，这就是个信仰的问题啦，你必须先信这个东西，然后才往下才走得下去嘛。 因为其实生命的形式只有三种嘛，一种是啥也不是，就是一个偶然。现在中国人啊，现在的中国一般的人啊，很多年轻人相信无神论者，那个杀人不用偿命，这个抢劫不用坐牢嘛，就是说你只要不要被警察抓到，一切都是 OK 的。所以你也不要行善，因为你现在不趁机捞一点的话，你死了之后不是很那个很郁闷吗？因为没有因果之说啊。这是无神论者嘛，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因跟果的问题。那如果这个东西是你的信仰的话，或者是你小孩的信仰，那这很危险的，因为这个世界会乱套的。那第二种就是说是两世学说，两世就是这一世跟 next life， 那这是基督教，或者我们古老的中国其实也是走这一套，就是说哎，我这一世我死了之后要到地下去见老祖宗。那到底这个东西，哎，那如果你比较倾向于这一种，那你可能跟基督教比较有缘分，因为基督教你还是一样得做好人好事啊，不然你 end of the day 你那个审判日的时候，上帝就把你判到地狱里面去了。所以只要有信仰，其实基督教也很好。那这是二世学说。那另外一种就是，哎，你相信人死了之后是会再回来的，至于几道那不重要哦，可以八道十道看你怎么分呢、啊、那根本不是重点，重点是说他还会回来。那他还会回来的情况之下，那你怎么样，其实整个如果你相信他还会回来，因为如果你问我说怎么知道的，那就是说佛啊，他们在禅定的时候，他们在入定的时候观察到的，在他们入定的里面他可以观察到很多事情。你说他通灵也好什么也好，反正他就是入定看到了这些东西，那这一个就是他的轮回学说。所以如果你想要学佛，然后你完全不相信轮回，我是觉得会有一些矛盾性。但是生命观就这三种，那你就要问问看你自己，你比较倾向于哪一种你比较倾向于哪一种啊？ 对，当然就是会有轮回这个，不然今天不会来上这个课 其实你如果是基督徒也没问题啊，可是如果第一种就很可怕、啊、你看现在大陆人大部分是第一种啊，真吓人啊。 我知道，我知道这个观这就是内地讲那个三观嘛，人生观、世界观、 啊、 价值观，这个我明白了，这个毁三观， 对对对， 三观正，这个我明白。对，所以我只是在讲说这个，我从前不小心也读了一些哲学书，这个算不算这个先验概念，就是说我既然要信这个，那我不需要去问为什么，对，那我必须要先同意这个东西啊。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 不然我就没法往下去，没法往下去再推演了。 我不会说你必须先相信或同意，因为我自己是学 engineering 的理工科的人哦，你没有办法就跟他讲你就给我相信，这东西对我来讲是不 work 的啊、哦，所以我觉得你如果可以先不排斥，然后呢，你多了解之后，你慢慢慢慢的，你自己会有一个决定，就是说你自己会越来越清楚，你相信哪一个道理，因为所有的道理这种都是自由心证啊，就是说，你只要不排斥，我觉得你愿意多学一点之后呢，你有足够的知识去做一个判断，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相信，你现在只能说你不排斥而已。那我自己一开始我也不见得是完全相信，你问我一开始是完全相信，我跟你讲我也是半信半疑，我不能告诉你我相信，因为我啥也没看到，那你也没有给我做实验证明，你叫我相信什么，我只能说嗯，我愿意 I'm open minded right， 我愿意去多了解多学，之后发生了很多事情，后来我跟你讲我真的相信了。 我只能告诉你，这是我自己 personal 的 experience。那还有一点呢、啊，是我觉得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啊，就是，圣人呢、啊，凡人呢、啊、是因看见而相信，圣人是因相信而看见。好，我觉得你可以把这句话那个 keep in mind， 就是说，我真的觉得凡圣之间其实很多东西就是这样子的差别出来的。 这个话你可以再重述一次吗？ 凡人，凡夫俗子，就是我们这些人啊，凡人因为看见而相信，是不是 to see to believe？ 然后圣人呢，是一个成就修行大修行人。 网听不太清楚哎、 欸，而看见，不俗子是必须看见才能相信，知见其实太浅薄了。现在听清楚了吗？对不起， 对，可以再重述一次吗？因为刚刚最后，现在可以再重述一次，麻烦。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可以拿到我的纸过去。那个凡人因为看见而相信，我们都是一样嘛？你给我看证据啊，嗯、你让我看啊。我看了我才相信啊，可是你知不知道我们很 lot of times 你看的东西都不是真相啊。随便举个例子好了，你以为所有的事情其实很多都是错的。你看到那个连续剧电影里面在拍接吻的戏，人家男女主角嘴巴那里碰在一起，可能隔了三公分，你以为他在接吻，不都是借位吗？这就是我们凡人的问题。我看到了我才相信，但你看到到底看什么东西啊？但圣人呢，是因为相信而看到，哎，这是凡圣的差别，大家回去参一下。禅宗啊，比较好玩的东西就是，这猫都跑上来。禅宗，哇塞，那个禅宗比较厉害的，就是说，其实是你要慢慢的去参悟，参啊参，其实人生的那个心就这么开，那智慧就这么开了。然后开悟什么？哎呀，所有东西你都有能力放下，放得下，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人生无常，诸行无我。你的生命观会改变啦、啊，可是其实是一个更积极的生命观，更有力量的生命观。为什么？勇者那个叫做什么？无欲则刚。你有很多挂碍的时候，你是使不上力。你当你能够放下的时候，我跟你讲，你的那个力量就上来了，没有任何东西会变成你的障碍。但是这个东西是要慢慢慢慢去参悟的。我这样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吗 ，William？ 有。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我想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可能 offline 或者在下次的时候再跟你请教，有很多问题。 没问题啊。 但是刚刚这个问题你回答很好，我非常感谢。 好，谢谢啦。那个这样你就知道你老婆没有跟着一个邪师，人家一有在不准来上课。 不会啦。 好，那个 Stella 呢？有什么问题或不够清楚的？ 我没有，还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对我来讲，好像我觉得我大概就是非常非常 basic， 因为我没有说特别就是怎么说呢？我刚开始我说就是完全一张白纸这样子，就完全没有接触过，所以但是我是蛮有兴趣，然后蛮好奇的，想要知道就是说这里面在讲些什么，但是我的目标还没有到什么，就是说我要学佛，没有这么远大的那个目标在那边，但是就是 open minded， 然后蛮想知道就是说。这些心经啊，或这些经文里面是在阐述怎么样的一个，比如说一个人生的哲学这样子。那我今天比较困扰一点的就是有很多的那个 terminology 都是我没接触过的，所以因为我在想那天那个 Eve 还有有介绍我一本书啦，我蛮想就是说。如果有一个有一本书您可以介绍一两本，然后我可以稍微就是说自己看一看，然后 至少对这些 terminology 我会比较有一点概念，会比较跟得上这样子。 我有跟 Eve 讲，他那天有问我，我说有两本书，有一本我当时跟 Eve 讲，就是孟参老和尚的。然后我觉得还有那个圣严的那个法鼓山的圣严法师讲的也很棒，我也看过他的心经，这两个老和尚的心经的注释，我觉得你都可以看一下，我觉得讲的都很好。然后其实啊，叫做新的经典，新的经典，他那个书名，所以。反正我们今天上的课啊是有录音的，就到时候请义父发给你们，你们有兴趣就可以重复一下这个东西。你今天说老实话，真的就是那么一丁点的概念， 是 就是有一点的概念，至少你知道说是谁在跟谁对话，可能在讲什么，你能够知道这么多已经很棒了，就够了。 我也觉得我需要反刍，我觉得我需要就是 repeat 很多遍，我才可能会比较有概念一点这样。但是至少就是说，我知道了。你今天有提到说这是一个对话这样子， 对， 至少我有第一个，我有这样子的概念。 对，知道舍利子不是烧出来的舍利子啊， 是 很好的。所以其实没关系，你们两位呢就回去消化一下，这个东西需要点时间，那个cooking的。而且需要点时间沉淀，好不好 ？OK， 已经很棒了。那我再顺便 quickly 问一下，那 Wendy 有没有需要那个 comment？ 我觉得其实就是我觉得上一次有没有五月份的那一次，我觉得那次听得很棒，就是。应该是说我们学了那个金刚经以后再回来听心经就更清楚了。 对，今天是出入门了， 所以 今 天是非常的，就是对那个真的是在听故事一样的。 对，而且 睡前读物。 对你记不记得 Wendy， 所以我们讲你们那时候几年前刚来我家上第一次上心经，其实就是上今天这一堂课。心经最重要的概念是什么？是空性，但你看我们是不是什么都讲了，就是没讲空性，因为空性太难了，没办法讲，要慢慢来。好 ，OK， 谢谢 Wendy， 谢谢。然后 Eve， 你有没有什么要发言的？哎 ，Vivian 也在线上 ，Eve， 你这样有没有满足你的 expectation？ 是 OK 啦，我觉得没有。我今天听你讲，因为他们两个、都比较没有什么基础嘛。我今天听你讲就是这些，然后我刚刚在听到他们两个问的那个问题哦，其实我就知道说，哇，这个其实他们要这个 long way to go，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要知道的。 不过至少你老公知道你没有跟邪师在学吧？ 对，真的是要这个260个字实在是太深哦，真的就可以讲好久好久好久。 And talk about years. OK， 好，那个 谢谢 Hello Vivian 有没有问题啊？你在线上？ 没有问题。 好 ，OK， 那个不复习， 谢谢。 那就先这样喽。我们那个就这边，反正 Jonathan、吉尼跟我姚如，待会我们再继续讨论。好，谢谢你们。到时候我们看看再请， okay. 可能吉尼把那个录音到时候帮我们整理一下发出来。好，谢谢。 OK， 谢谢。 好，谢谢 Tiffany， 谢谢，感谢。 拜拜。